佢話博吳先生追字之言，所以佢就轉曬呢個國言嘅妙見啦。咁啊，必定就係佢因緣啦。佢話必此妙見就正非自然，同埋必係因緣啦。當我今發明就是因緣生，就心由未明。咁啊，我今發明呢個發明兩個字咧，有啲研究下嘅。咁啊，凡係自己創造一件事，咁就叫做發明。好似從前係冇電燈嘅，咁啊由我哋呢個愛直生咧，佢就發明啊創造有呢個電燈。咁啊，使到我哋日後讀書嘅人啊，做事嘅人咧，的而且確係一個大幫助。咁啊，從前冇嘅，係由佢先至發明有嘅。先至可以講得咧，係叫做發明。咁若是話從他學嚟嘅咧，等於話他人根本就識嘅，而你自己就唔識啊，跟佢學嘅啦，咁就唔認為叫做發明啦。你所講亦都係跟人學嘅，你所做嘅係跟人學嘅，咁就不明叫做發明。之所以始終呢個發明兩個字咧，就應該就作為幼兒啊，就係話我現今咧又是懷疑啊呢個見證，咁既然就唔係自然啦，當然咧就係屬於呢個因緣啦。佢話我今幼兒，咁既然見證就唔係自然，就係自呢個因緣根，見證屬於因緣。但可是我心由未明，我未曾透徹明白，就不敢肯定我這種的疑惑是對不對。所以說諮詢如來就是意為何合因緣非，就因為這個因緣自然乃是敵體相對，前所講見證就是非因緣，咁咧佢就畫呢個見性就為自然啦，所以現在佛嘅破見性非是自然，所以佢就轉計呢個見性係為因緣，佢不知道呢個見性不變之體，因為能有隨緣之用啊，所以就唔係呢個自然。但係正在隨緣有種種嘅妙用之時，但是本體不變，因為不變故，所以就不是因緣。若是說說此的妙明見性為自然，或者說為因緣，都是屬於這個氣論，都是為佛之所破斥的。不佛的語言的因緣就不復問語，如今的因見就見性現前，此見就為佛，因明有見就因暗有見，因空就有見，因色有見。阿難，就若因明有就應不見暗，如因暗有就應不見明，不如是乃是因空因色同於明暗，復至阿難，就此見又復圓明有見，圓暗有見，圓空有見，圓色有見。阿難，若圓空有，就應不見色；若圓色有，就應不見空。不如是乃是圓明圓暗啊，就同於虛空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對世世斬因緣嘅第二科。名為的就破斥，就是破這個見性啊，非是因緣，就是破斥阿難所執呢，全是是虛妄不實言。他說語言的因緣，此一句就按定阿難的情執，就是說你阿難堅執這個見性為因緣嘛，他就不復問語啊。咁現在我佛咧就問你阿難，佢話如今因見就見性現前，咁因緣兩個字咧， 咁啊，各有其義嘅。嗱，親生嘅叫做因，就好似個種子啊。你一定要有嗰樣嘅種子，你先至生起嗰一樣嘅花果。咁啊，呢個種子咧就嚟呢個親生嘅，咁啊比較咧來啲親切，就叫做因。你冇咗呢一類種子，呢個花果冇法子生得起嘅。所以親生嘅就叫做因，如同種子。但系帮助呢个种子生长嘅咧，就名为叫做缘啊，好似嗰啲水啊、泥土啊、人工啊、肥料啊，都系助长呢个种子生起之源。咁啊，田因与个缘系两回事，因系比较亲切，咁啊缘咧就属于呢个助长啊。既然因与共缘是两回事啦，所以破嗰阵时咧，亦都分开嚟破斥。咁啊，现在就先若呢个因而破，其次咧先至若呢个缘而破。咁啊，现在第一首先就若呢个因咧而破。所以佛咧就问阿难，佢话你啲见性啊，佢话如之见性。咁因为见到呢个明暗色空之境啊，咁你呢个决定先至得到现前，嗰个见性现前，因为见性系无形，亦都系无境啊，系无所表示。咁要有呢个明暗色空嘅境界，先至显示出来。所以下文话叫做由尘咧，就化之啊，由呢个明暗色空等嘅尘境咧，显化呢个见性嘅知觉。但系绝对就唔系由呢个明暗色空嘅境啊嚟到生起呢个见性，只能系由尘化之。所以佛咧就问阿难啊，佢话此见就为复啊。是因明就有见，是因暗就有见，因空有见，就因色有见，因与缘是有分别，因就亲切，缘就比较是疏落啲，所以先是以因破。那么始终立定四义而问，向下都破其四义高飞，所以话此见为佛，是因明有见啦，是因暗有见啦，是因空有见啦，是因色有见啦。咁啊，向下所破四而俱非啊，就说明见性咧，唔系因呢个明暗空色有嘅。佛话阿难，咁啊若因明有，就应不见暗啊。若是你阿难话，这个见性呢，就因于这个日月灯三种光明而有的，以这个明啊，而这个显见之因，用这个明相呢，为这个显见之因的，那么就是若因明有，那么就应不见暗啊，即是因而显出这个见性啊，那么有明之余就有呢个见性啦，咁啊冇明嘅时候啊，就当然亦都冇你呢个见性啦。咁啊呢个明去暗来啊，咁啊呢个暗相现前之时，咁啊显见呢个明相已经系灭咗，咁啊你呢个见性啊，咁啊亦都应该随呢个明相咧一齐灭啦。嗱，咁啊，见性既然随着呢个明相啊灭咗，咁就冇咗你呢个见性啦么？咁就应该就见唔到呢个暗相，佢哋应不见暗。但系现今啊不然，暗来之时，你能够见暗啊，咁你呢个见性就未曾随着呢个明相灭之时咧而冇咗啊。咁啊，说明你呢个见性就唔系因明而有， 佢疑因暗有，就因而不见明。若是话你呢个见性，因呢个暗相而有，以暗相就为显呢个见之因。咁啊有暗就有见性，冇暗咧就冇咗你呢个见性。所以呢个明相现前之时，咁啊显见嘅暗相已经系灭咗啦。咁啊你呢个见性啊，亦都随着呢个暗相咧冇咗咯噃。咁啊呢个见性如果随呢个暗相冇咗啦，冇呢个见性咧，你就唔应该明之时咧，你又见到呢个明。但系现今不然啊，明来之时。你是的而且确是见到这个明，就证明这个见性啊未曾一随这个暗相一起灭了，所以这个见识就不是因为暗相而有。所谓如是的乃至因空因失啊，就同于明暗，指的属于呢推例而破。若是说你这个见性咁啊，因空而有嘅。咁若是话空去失来之时，咁啊因空而有呢个见性啊，已随呢个空相灭咗，咁就唔应该见呢个失相。但系现今不然啊，咁空去失来之时，咁你亦都见到呢个失相。啊，若是话你说呢个见性，就因失而有嘅，咁就应该就唔见咗呢个空。咁啊呢个道理啊，就同于上边咧，因明因暗啊，而有呢个暗相一样嘅道理。佢话同于明暗，不复似安啊，个此见有复，就原明有见，原暗就有见。圆空有见，即圆失有见，始终呢是立定四义而问，咁啊向下破斥呢四个问题呢都不能成立啦，咁就说明呢个见性呢就唔系圆呢个明暗空失而有。咁啊以上呢就系说明，既然呢个见性啊，唔系因为呢个明暗空失而有啦，所以我哋跟住来咧就解释呢个见性啊，亦都唔系缘呢个明暗空失而有，所以复次安啦。咁啊，此见啊，既然就唔系因呢个明暗空失而有啦，咁啊，你亦都可以话。这个见性呢是圆明明暗空失而有啊，所以现今我问你，此见有复是圆明有见啊，亦或圆暗有见啊，圆空有见，亦或圆失有见呢？就说安啊，你若圆空有就应不见失啊，若是说你这个见性是圆空而有的，以呢个空系为化见之源，咁就冇空就发不起呢个见性。咁啊，如得呢个失相来之时，咁你个空相就灭咗咯。咁你呢个圆空而有呢个见性啊，亦应该随呢个空咧一齐灭。咁既然见性随呢个空相灭咗，就冇呢个见性咯。你哋应当咧见唔到呢个失相，但系现今不然，失相来之时，你见呢个失相见得清清楚楚啊。咁啊，见性就未曾咧随呢个空而灭咗，所以你说呢个见性啊，圆空而有咧，当然就不能成立啦。说明见性非是圆空而有，咁啊若然得失有啊，咁就应不见空。咁啊若是话你说呢个见性系圆呢个失相而有啊，以呢个失相咧为呢个化见之源，咁无失相之时， 当然就挂唔起你呢个战胜咯。所以空来之时，咁啊冇咗呢个失相，咁啊失相嘅已灭，咁啊你呢个见性亦都应该随住呢个失相啊一齐灭咗。咁啊见性既然随呢个失相一齐灭咗，冇呢个见性啦，咁啊空来之时你就唔应当见空啊。但系现今忽然空来之时，这个见性啊未有随这个失相灭，仍然见空呢，见得清清楚楚啊，所以这个见性就非是原则而有。当如是乃至其圆明圆暗啊，就同于空失，此就是推例而破。若是你说这个见性是圆明而有，就应不见暗啊。若是说这个见性是圆暗而有，就应不见明。那么这种道理呢，就同于上来啊所谓圆空而有、圆失而有那种的道理呢，一样是不能成立。那么在这个文殿偶一大师讲呢，他说这种的道理呢，就正正的的呢，就是重复说明啊具体随缘的见性，但是仍然自体不变啊，不是藉着这个明暗空失为因缘而显示这个见性的。那么以上两章的经文是一种法门啊，这个见性不是自然，亦都呢不是这个因缘。那么若是见性是自然，那么肯定了他就失了这个随缘之用。若是说你说这个见性肯定是个因缘，那么因缘就属于这个生灭法了。若是是生灭法呢，又怎可以为不生不灭个无上菩提之因呢？所以见性全体不变故，但你用能随缘啊，可以运同万有，就唔系呢个外道嘅自然。但系见性用虽然系随缘，但系全体不变啊，所谓顶超万有，咁就唔系呢个世世嘅因缘。说明见性就是直常心性啊，就是我哋当人本体啊。你说佢为因缘，说佢为自然，都是属于但有言说啊，都无实言，属于戏论。说明呢个见性超然独立，说因缘、说自然都唔可以，只因为见性啊本体不变，有随缘之用。就不是自然，随缘之时本体不变，就不落于你的因缘。那两张文字啊，一种说明见性非自然非因缘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当人本有的心性。所以佛话他说当知就如是经觉了明，就非因就非缘，就亦非自然，非不因缘，就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啊！离一切相，就即一切法。咁啊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就叫做自显自性啊，就系话自归显时，呢、这个见性呢系非因非缘，就亦非自然。所谓离过绝非。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何来这个因缘自然之过失呢？那么又分为两科，那么初科就是正是离过真体，第二科就是结扎制约灵相。那么现在第一科呢，就是离正是离过真体，就是佛呢开始啊，我哋呢个身体即系呢个自性咧，系离过 絕非的，不落於這個因緣自然之過。他說當知如是，經讀了明。那麼當知者呢，就是警告之詞，就是說明這個見性真體離過絕非的道理。那麼你柯南一向迷而不知，所以佛大慈悲故重重為你開示，你們應該要因緣悟道啊，就直教明心，就不要一迷再迷，不要一錯就再錯啦。所以就說當知，你應該要知道啊，你好好地呢去參一參乜，那麼參些乜呢，那麼知道些乜呢，我說如是經覺了明啊，就非因非緣就亦非自然。那麼如是經覺了明呢，就說明我們這個見性不雜無妄，那麼叫做經呢是純經雜。若是說對境照了，所以有這個隨緣之用啊，那就名為叫做覺。那麼若是說既有這個隨緣之用啊，而能夠照了諸相，天照萬法而無為的，我們就說他的就妙明。那麼上文雖然是此，這個見性呢，就非非就妙證明心地而第二月都是大妄顯根，但是現今說這個見性非因非緣就亦非自然，是離過絕非，顯示此這個經覺妙明啊，就是當人本有這個清淨真心啊，那麼離此這個經覺妙明，無別真心可得。此這個第二月就是這個真月啊，即是依他起性之法，是如幻如花，能夠如是而知呢，當下就即於他，便是是圓正實證啊，不生不滅的本體。那麼非因非緣，就亦非自然。那麼此兩句經文呢，就是總結上來所破，因為上來呢，失跌了這個見證，是非因非緣。咁啊，由恐咧佢未曾透彻啊，所以佛咧再话俾佢听，你要知道啊，此个妙明见性就非因非缘，点解呢？因为体不变故，咁因为体不变啦，就唔落于呢个因缘啦，但系此个见性就亦非自然啊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它有随缘之用，既然不变体有随缘之用，天照万有啊，那么当然就不是这个自然。所以古德讲呢，他说非因缘非自然啊，他说面中之面就缘中缘，不心罗万象光中缘啊，但是寻之不变就有根源啊。咁啊，说明咧，我哋呢个自性里边，所谓自性咧，非是因缘，就亦非自然。咁啊，既然自性不落自然，不落因缘，咁啊，自性本体系不生灭啦。咁啊，呢个不生灭嗰种道理啊，乃系妙中之妙啊。咁啊，亦系缘中之缘。咁點解絕對有妙就有緣呢？就是、因為我哋嘅苦惱眾生啊，咁啊未能直下成多，就等於話唯有悟者啊，開悟嘅人先至可以領略其中咧嗰種嘅深奧道理。咁若是話對於我哋嗰啲未曾開悟嘅人啊，咁啊呢種不生不滅非因緣非自然嗰種嘅不生滅見性嘅道理咧，咁啊，的而且確啊，係妙中之妙，係緣中之緣。咁啊，金羅萬象嘅光中緣啊，就説明 呢个见证不变之体，咁啊佢有随缘之用嘛，所以佢哋心罗万象啊，都能够遍照无遗。咁啊，既然见证能够遍照心罗万象啊，咁啊当然咧佢哋有随缘之用啊，咁啊就唔系属于呢个自然啦。但系寻之不变啊，咁你又你想去揾，因为见证又唔系一件物嚟咯，佢又唔能够话拎出嚟揾啦，呢、这个就见证啦。咁啊，唔能够咁清楚啊，作为一件物质咁攞出嚟话俾人听，所以佢寻之你就不见，但佢唔系断裂咯，所以有根源啊。你少要误顾所谓即生灭。就是系不生灭啊！所谓即俗就系即真啊！即每一件嘅金器本体就系黄金啊！咁啊，说明呢个见证，即使系正随缘之时，佢呢个本体就不变啊！咁啊，既然本体不变啦，所以不落于因缘，所以之中呢个非因缘。非自然啊，就属于第一重破呢个凡外嘅情执，因为一般嘅凡夫佢就执呢个诸法从缘生啊，佢就不知道呢个见性正随缘之时本体不变啊，所以非是因缘，但外道嘅一切法系自然生，可是呢个见性之体不变，能够随缘。遍照万法，所以亦都唔系呢个自然啦。所以现在用一个非字，就系彰显呢个自然因缘。即系你话因缘唔啱，你自然亦都唔对啊。咁啊，即系非啦，说明我哋嘅见性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非是因缘，亦都非是自然呢种境界咧。就是即下文所谓啊，此根初解就先得人空啊，正呢个小正出世嘅解脱正果，佢就非不自然。嗱，咁啊，此一句经文咧就简单。咁啊，既然有自然嘛，咁啊，应该就有个因缘啦。咁啊，既然你说即非不因缘啦，咁啊，就应该就有句非。既说出非不自然啦，咁啊应该就有一句啦，所谓非不因缘。咁啊呢个文里边嘅道理咧，就比较啊系圆满。嗱，咁啊何者叫做非不自然，系非不因缘咧？嗱，不自然、不因缘，咁啊两个不字。咁我同两句经文啊嘛，嗱非不自然，咪有个不字啦。咁啊再加一句非不因缘，咁啊又有个不字啦。咁啊两个不字咧，都系作呢个非字解。咁啊，所以你全文话非不自然，非不因缘咧，就即系非非自然，就非非因缘。咁啊用象变一个非字。就是彰显因缘自然，就是说这个因缘自然俱非，只是属于上文，因为上文说非因缘就非自然嘛，所以就用一个非字呢，就彰显因缘自然，说明因缘自然俱非，那就叫做非因缘就非自然。咁啊，现在呢次又多咗一个非字，叫做非非自然，非非因缘咧，就是、因为恐防啊，有一类嘅众生，尤其是呢个小乘人啊，就执非为事，即系执空就为事啊。咁啊，既然佢执非为事咧，就仍然咧未离呢个气论，所以再加一个非字。另外用一个非字呢来到显这个第二个非字，即是说因缘自然固然要非，即使是非因缘非自然 亦都要非，咁啊合埋咧就叫做非非自然，就非非因缘。咁啊始终个非非自然，非非因缘，咁啊即系非自然就非不因缘啊。呢两句经文咧就属于第二重点，就系、是、破呢个二性人咧嗰种个法执啊。就不准許他呢執這個非字，執這個空理作為究竟。那麼如是的境界呢，即是下文所謂空性而明，就成法解脫。那麼無非就不非，那麼第一個非字就是從案上文，非因緣就非自然。咁啊，第二个所谓不非啊，咁啊不非就即系非非啦。咁啊呢个不非呢两个字咧，就从案上来啊，所谓非不自然，就非不因缘。咁啊，现在呢个非与个不非嘅顶上啊，有个无字啊，咁啊呢个无字就连贯直下。就是用一个无字呢来彰显非，而用呢是不非，就是说无非就无不非啦。我只用这个经文读呢，就是无字一直读下去，那么叫做无非就无不非。那么意思就是说非因缘非自然都要无啊，那么叫做无非啦。咁啊，连呢个非不自然、非不因缘，亦要无啊，咁啊叫做无不非。所以就故此是佢咧系无非，系无不非啦。嗱，咁啊，始终个无非、无不非啊，就属于第三重天，就系破呢个权教菩萨啦，呢个微细法则。即是说不单非因而自然，要非就是非非自然，非非因缘也要非，那你就无非就无不非。那么这种境界就是如下文所说，所谓化解脱矣，就虚空不生。那么何以叫做无事就非事呢？始终这个无字亦是相伴这个字以共是非字，即是说无字就无非字，用这个无字呢就连贯下去，无字是无非字。那么为什么说一个无字是无非字呢？就恐防有人家闻到这个因缘自然要非，非因缘自然也要非，非非因缘自然呢亦要非啊。咁啊，既然一切都虚非啦，咁啊一定就系个字啦。所以佢嘅转计咧系一个字字。咁啊，现在就用一个无字嚟到显出，咁就叫做无字啦。用一个字字呢来到用一个无字来做个显出这个字字，排斥这个字字，破斥这个字字，那就叫无字。那么又恐防他听到既然是无字了，那他又转的为非字了，所以佛亦都同样用一个无字来到显出咁叫做无非事。咁有呢个事者就係作为有字咁解，咁非事呢就作呢个空咁解。所以事以共非事呢即係空以共有，咁亦都可以讲真以共做，就是、因为别教菩萨啦佢离二边入中道， 所以佛呢就用一个无字呢来去显称，所谓无字就无非是啊，咁啊此个无字无非是呢，咁啊即个非有，如果呢就非空啊，亦即是呢是非真非作无义边可得呢，就唯一个圆融之道啊，你就属于第四重显。咁啊，绝明因而自然，非因而自然，非非因而自然，都系我哋众生嘅无病啊。咁啊，无非不非此一句呢，就系若啊，到到无是非是，咁就若定得驱除。咁啊，到此我哋一真法界嘅绝代本心呢，就得以显露啦。咁啊，离一切相就即一切法啦。嗱，咁啊，离一切相就指呢个精觉妙明，非是因缘自然，非非因缘就非非自然，无非无不非，无是无非是。咁啊，一切嘅情执破尽，所谓显之又显啊，破之地又破，斥之又斥，咁啊，到此就圆啦。拆走啊，咁啊就名为就离一切相。咁啊何以名为叫做即一切法呢？就话你果然能够离诸一切妄计之相，咁你一切法无非都系全体法界啊。所谓离妄即根，即遍计所执，咁啊当下。就是圆寂唔实性啊，所谓离一切相咧，就是即一切法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照文具偶益大师啊，佢解释呢个离一切相，以讲啊即一切法，咁呢两句经文咧，就是贯通啊，所谓一切圆融的道理，可以讲得庆无不尽。嗱，若你话头，是有动摇，咁啊手就有开合。如果话见性就冇动摇，见性就无书卷啊，咁啊属于离一切相啊。啊若是话非是风动山动，乃是人者心动啊，咁啊叫做即一切法。咁啊如果话说彼不变者，原无生灭。咁啊，既然无生嘅，当然离一切相啦。若是话唔知身后者生趣身啊，咁就即一切法。啊，若是话空体无方，无所谓无方，三国方、四国方，咁啊，既然空体清净寂灭啊，无方啊，咁就离一切相。但系话在呢个方气之中啊。咁啊，叫做得非无方空。咁啊，既然有呢个方空啦，咁啊，佢哋即一切法啦。啊，若是话只皆是物无是见者，咁既然无是见啦，咁就离一切相啦。啊，若是话名世法名无非见者，咁啊，其实即一切法。咁啊，若是话见与见缘，并所想象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既然能见所见，一切的如虚空花本无所有，当然是离一切相。若是说此事及如的如是菩提妙正明体，那就即一切法。若是说非和生，当然离一切相。若是说非不和合，那就即一切法。咁啊，若是话定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系了不可得。咁既然了不可得啦，咁就离一切相咯。啊，若是话生灭去来就本如来藏，咁就即一切法。啊，若是话清净本然，既然清清净净本来如此嘛，咁就离一切相啦。啊！若话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系随意发现，咁啊就即一切法。 咁啊离一切相，咁啊无诸相可得啊，就属于本经所讲嘅空如来藏啊。啊，若要话即一切法，咁属于本经所讲嘅不空如来藏啊。若要话离事，就系、是、即事，即事就系离事啊，离即事。咁啊，属于呢个空不空咧，如来藏啊。若要话我哋一个行者，咁啊依此经而修行啊，咁啊唔得如来藏，离一切法而修咧。咁既然离一法而修啊，咁啊本体清净直灭咧，咁就成就呢妙车摩陀空观。咁啊，若要话悟如来藏，即一切法而修。咁既然系即一切法而修啊，咁就成就呢个念心摩菩提假观啊。啊，咁啊，若要话悟如来藏，系离即离非啊，异即就非即，离即不异而修咧，咁就成就啊呢个妙时罗中道观。咁啊，三观定，咁啊，三烦恼断啊。咁啊，妙三菩提，从此就得以显露啦。咁啊，说明啦，我哋悟得呢个本体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悟得呢个三来藏性啊。咁啊，起三观，咁啊，破三烦恼，咁啊，成就呢个三德备藏。所以说啊，以今云何地于中操心啊？以诸世间就气论名相嘅如得分别，所谓如人以手啊，就切摩虚空嘅指益菩提，虚空就云何啊？唯以足得呢？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属于啊灭显自性。个第二结显自性第二科，名为咧叫做结集啊，制着名相，就系、是、佛咧系结集波难，所谓制名着相啊，佢不自观心，所以在呢个语言上嚟咧起呢个种种分别。唔能够领悟嘅言外之心啊，所以佛像嚟呵斥佢，佢以呢个圆心听法，此法的亦圆啊，就得唔到呢个法嘅体性。咁啊，所以现在佛呢就话，佢话如今就云何于中躁心啊，就系问你阿难，现在。点解咁啊？云何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怪诈之前，咁啊依中套心，就以世间气论名相而得分别咧，就系诈阿难，唔通啊直接咧亲自观心，于呢个精觉妙明见识之中咧，就系、是、制着名相，妄起计度，计呢个因缘自然，非因缘自然。或者计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啊，都系属于呢个世间气论名相。但系此个见性，所谓真常直灭啊，离名绝相。所谓举心的错，动念则乖，岂可以用呢个世间气论名相而分别呢？即是下文所讲啊。所谓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咁啊，亦如我哋四祖大师讲，佢话不用求真，就唯识妄见啊。咁啊，当下即时。咁啊，讲到呢次时间到，咁啊，向下问章，付于明日。